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28集，人质互换。龙申见他睡熟了，移开手，起身离开病房。刚关上门，电话就打过来。他低头一看，是熟悉的号码。吴局， 龙局，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 还好，日本人那边有消息了。 是，这边把藤川在我们手上的消息放出风声了。日本那边倒是很快就来联系，不过不是日本政府，而是阴雨财团。阴雨财团他们直接撇清了这次行动的干系，说他们总裁并不知情，也从来没有让阴雨家族的人来中国进行非法活动，一切都是阴雨三郎自作主张。他们还表示，既然他们在中国犯了法，就应该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。阴雨财团尊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的裁决。 阴雨三郎已经死了，就只剩下几个小喽啰，问也问不出什么。但就算阴雨三郎还活着也没有用，人家阴雨财团已经说了，这些破事儿全是阴雨三郎自己见财起意来中国胡作非为，你们要杀要剐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们总裁大义灭亲绝不干涉，把所有的事情撇得干干净净。在这种事上多纠结没有用，龙申直接跳过阴雨财团这一节。 日本政府怎么说？ 哦，他们提出用钱赎回藤川。 不行，要人来换，要董继兰。 龙局，这 吴局，你不会不知道我的用意。 我知道，龙局，董继兰是我们的功臣。几十年前，要不是他潜入了日本，坏了那帮神官的好事，及时阻止了可能酿成的大祸，也许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要收拾多少麻烦呢。 几十年前，特管局还没有成立，当时百废待兴，万事刚刚起步，这边根本调不出人手，松老才不得已动用了董继兰这颗棋子。后来他一直自责不已，我也曾去过日本探查，却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。 这些年，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，那边都不肯承认这个人的存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已经不幸牺牲了？ 上一次，他们经过合法渠道去长白山，我们作为执法部门，得遵循游戏规则，所以放他们走，我没有意见。但这一次，藤川自己送上门来，这个筹码绝不能轻易松手，正好用来换董继兰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日本人会答应的。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接受拿钱赎人的条件。 上面是蒋局吧？ 龙局啊，他毕竟是上面派来的局长，既是统筹工作，也是监督我们的。我们三人都是修行者，肯定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大公无私，所以蒋局才是上面最信任的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吴局的意思是支持蒋局的决定了。 吴炳天没有正面回答。 我这也是以大局为重啊。哎呀，龙局，咱们说句交心话吧，董继兰同志当年的牺牲我也很心痛啊，但是凡事要往前看呢。我不是不支持拿藤川当筹码，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量，我们也要多体谅啊。 放心吧，这件事不会让吴局为难的。我已经知会宗老，他会设法说服上面的。就算董继兰无法换回来，一个藤川葵，堂堂日本皇室都要重用的阴阳师，不应该只值那么俗气的金钱，总还该多换些别的东西回来。 龙申，我好声好气 机跟你商量，你却越过蒋局直接找宗老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到时候如果上面询问我的意思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 藤川是我们抓的，宋局也答应了，到时候上面征询意见，吴局的意见可能是会被孤立的。 好，这次算你狠。 吴炳天直接把电话给挂了。龙申放下电话，正好看见谢清宁从病房里出来。谢清宁的伤势算是轻的，只受了些皮外伤，也用不着住院，现在暂时在办事处旁边的酒店下榻，每天就过来看望同伴们。看见龙申迎面走过来，他忙站定打招呼。 龙局早上好。 龙申微微点了下头。 龙局，藤川葵还在我们手里吗？ 嗯。 我听说藤川在日本很有名望，日本那边肯定会来要人的，我们不会迫于压力要把人还给他们吧？ 上面有上面的考量，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要遵从命令，但就算真的要还，也会让他们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不可能白白送回去。 前面的话让谢清宁有点失望，等听到后面他才露出欣慰的神情。 那就好，只要不是白白交还回去，我想周月和邢乔生在九泉之下都会觉得他们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。 谢清宁笑得难掩伤感，自从培训以来，他跟周月、欧阳隐的交情最为要好，连冬至都会为了同伴的牺牲而伤感，更不用说谢清宁了。 国家和民族从来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付出的人。 说完这句话，龙申就走了。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，谢清宁低下头，眨去眼底的湿润。几天之后，冬至睡睡醒醒，醒醒睡睡，生物钟全乱了。有时候晚上醒来看会儿电视昏睡过去，再醒过来已经是白天，有时候白天也睡过去好几次。也许是作息紊乱的缘故，他再也没有见过龙申。失望之下，只好从护士小姐姐那里打听，得知他亲爱的师父其实已经来过两三回了，只不过每次他都在睡，所以待一会儿就走了。冬至也对自己这种作息很无奈，他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请神的后遗症了，成天昏昏欲睡也就罢了，身体还很虚，刚醒过来那几天连躺在床上都觉得天花板在旋转。现在好一点了，可以起来走半个小时不头晕，但是还得多躺着多睡觉，跟患了严重的脑震荡似的。难怪师父要严令禁止他再请神，再这么下去，冬至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绝对得垮。他不免有点后怕，每天只要醒着就会练习吐纳功夫，托勤学苦练的福，清醒的时间总算越来越多了。顾美人过来看他，说林轩之前也来探望过，本来是要道别的，见冬至在睡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临走前请顾美人代为致意，说实在抱歉，还留下了一个罗盘作为赔罪礼物，说以后等冬至去林家做客，自己定然盛情款待。经过龙申的验证，罗盘属于清代一位堪舆大师之物，不仅是古玩，也有些名气灵性，这件礼物不算敷衍。龙申让冬至留下，但冬至实在是用不惯罗盘，他觉得自己用手机指南针就挺好的，后来又转送给了何玉。其实从地底走一遭之后，怎么说也曾共同经历过生死的，冬至对林轩之前的作为已经没有那么介怀了，毕竟人在江湖，谁没有半点苦衷呢？说到底还是各凭实力，如果那天不是在林家的地盘上，那些日本人估计会更加肆无忌惮。冬至明白，往后他在外头行走，龙身弟子这个名头固然响当当，会吓退许多的歹人，但同样也会引来更多居心叵测不怀好意之人。他既然拜了师，就更不能堕了自家师父的名头，如果被人抓去要要挟龙身，等龙身来救， 那非但不是什么美事，反倒丢人丢大了。所以等他获准出院时，还得加倍努力才行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